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你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就讲一下武术这件事啦。我们很多时候知道香港中国功夫、香港功夫其实都很厉害，有很多人就来香港去学习，有很多不同的派系。今天请来洪拳师傅麦志刚同我讲一下什么叫洪拳，怎样去习武，习武人应该有什么态度，怎样能够推广到这些武术在香港全世界认识更加多的。麦师傅或者介绍自己先。 好，多谢 你。好， 多谢。其实中国功夫呢个历史系好长嘅，累积咗几千年以前嘅嗰啲人互相斗争啊、搏斗啊，咁流传佢哋嘅功夫，流传佢哋嘅实战经验、编出嚟嘅功夫俾我哋平时去锻炼嘅。 系， 虽然而家呢个年代呢就唔系话再讲保家卫国啊、打交啊嗰啲，但系佢系俾我哋一个强身健体，平时一个锻炼。咁或者可以讲有啲人呢曾经话而家都打电子战争㗎啦，按个掣已经射咗飞弹去啦，使乜练功夫啊咁。但係佢呢个观念就错。就算按掣嗰个啊，佢都要受军训。佢嘅军训一样有好多搏击啊，一样有好多埋身战啊，等其实就等佢嘅体能 keep 住喺度咁解。所以今时今日嘅功夫嚟讲，唔系话保唔保家卫国。事实上是打电子战，按个掣可以射个飞弹，但问题你按个掣的之前你要有一定的体能给你坐在那里才行。 好啊，那或者我又研究回你讲你的历史，但是第一件事就是你20岁开始就学咏春先。又讲一下为什么那时候你学咏春和学多久呢，咏春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呢就后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比较青春期咧，咁梗係希望識咗女仔啊咁。咁當時我係識咗個女仔嘅，咁其實我好早已經出嚟學，學喺廠裏邊學師嘅。到20岁到咧，喺一間廠裏邊做嘅時候咧，識咗個女仔啦。咁拉尾可能就即係大家好麻煩啊，搞得唔啱。咁佢失咗戀。咁嗰陣時咧，個心情好低落。咁我自己反省一下，覺得啊，點解我自己會咁傻呢？當時咧有咁多嘢，咁多嗜好，咁多咁多個，即係成個世界好多森林啊嘛！你冇理由為一棵樹放咗森林，咁快瞓個身落去咧？點解我搞到個自己咁樣咧？諗咗好耐，後屘我諗啊，哦，係因為我覺得自己個生活圈太細啊。因為我自細咧，我父母都唔俾我出街，即係驚我學壞啊。咁混得我犀利嗰陣時候，即係講到好聽啲就群腳仔。但實際上我心好想向外。而家就叫宅男啦。以前係叫群腳仔。咁我心都好想向外，咁覺得因為個生活圈咁細而見識得少咧。咁我諗到呢樣嘅時候，我覺得我而家都已經出嚟做嘢啦，應該要擴大個生活圈啦。咁我第一時間諗到就係功夫。因為喺我18岁学喺厂里面做嘅时候，李小龙已经翻咗嚟 嘅， 嗰时已经好风光，好风行。 你咪都接触过李小龙啊？ 冇接触过，但系咧就喺电视啊，喺报纸杂志成日有佢嘅，日日都有佢嘅相啊登出嚟，讲佢嘅新闻，讲佢嘢。咁咪亦都有睇下啲武术杂志咧，就讲咏春，又讲李小龙学过咏春。咁所以當時第一個概念，哦，我要擴大個生活圈，就學功夫咯。學功夫就咏春咯。 所以你就跟住陳志強師傅去學啦，係嘛？ 唔係，陳志強係我洪拳嘅師傅嚟。 係。 我學咏春係跟另外一個師傅嘅。咁啊，學咗一年，我學嗰個特別班嚟嘅，學咗一年，咁嗰啲師兄幾好嘅，佢對我教得幾好嘅，佢教我教得幾好嘅。咁但係咧，就喺機緣巧合咧，就有一個洪拳嘅師兄， 就見我喐手喐腳咁啦，喺間廠裏邊，佢話：啊嘛，你咁中意喐手喐腳，係咪好中意學功夫啊？咁佢唔知我學詠春喎。佢話：今晚我帶你上去睇下嘢啦。咁就帶咗我上去陳志強嗰度咧，就睇。一睇咗之後咧，我就哇好中意喎！哇，咪又關刀啊、鷹槍啊、劍啊、刀啊，好有氣勢喎。跟住佢問我學唔學？咁我話幾多錢啊？咁佢話你學135班咧，就$30一個月，一個月啫喎。咁我諗下，我星期六、星期日我可以學詠春特別班$50一個月，135就學紅拳，$30一個月，我負擔得起啊。所以咧，同一時間就學兩樣嘢啦。 咁但係我想問，當時啲人點樣習武咧？譬如話，可能紅拳同詠春有冇啲相似或者唔相似嘅地方？ 其實嗱，好多人咧就會。以前因為資訊唔發達咧，好多人會有一個抗拒啊，或者唔睇啊，甚至到嗰個師傅咧都可能會即係而家叫洗你腦啊。我哋嗰啲最叻嘅咧，其他啲唔使睇嘅，嗰啲唔使睇嘅，嗰啲冇用嘅，嗰啲乜乜乜冇用嘅，洗你腦嘅。但係而家資訊發達咗之後咧，我哋慢慢慢慢了解多啲，更加多啲嘅時候咧，同埋啲雜誌又多咗，嗰陣時啲雜誌好多嘅。咁好多高人寫啲嘢上去，咁我哋睇到啲雜誌啊，哦，原來詠春係咁樣嘅，哦，原來紅拳係咁樣嘅，哦，原來呢個蔡李佛係咁樣咁。後期我哋知道原來有啲共通嘅地方。所謂共通嘅地方就係、是、當佢實戰嘅時候咧、其實係好似詠春一樣，係共通嘅、大家都企高咗個身。但係如果你話係鍛鍊嘅時候咧、就坐低個馬，大動作舒展，甚至你係太極都係好舒展。但係你話佢用嘅時候係點咧？用嘅時候佢都會企翻高個身。所以有啲人唔了解咧，就以為花拳繡腿成日坐低個馬有咩用啊？點。有啲人會咁諗。其實練同用係兩回事。 係啦，你當時練習嗰陣時咧，真係喺邊度練習咧？同埋嗰陣時你都會去啲武館咧。當時武館嘅狀況係點樣 咧？我上詠春館亦都係一間武館嚟，而家仲喺度嘅。佢自己買落嘅。佢嗰個詠春館嗰度咧就好多人嘅。咁啊，但係佢詠春佔嘅地方唔需要好大啊，所以咧佢可以容納好多人。而我學紅拳嗰度咧，亦都係一個唐樓。唐樓嚟嘅。咁、那個地方就一般嘅唐樓咁啦，好似而家見上海街嗰啲咪唐樓嗰啲。咁、但係我哋咧就唔可以一齊去練習，就只可以個別教，個別教授。咁啊幾時上嚟？師傅因為成日都會喺度嘅，由朝到晚都喺度住埋喺度嘅，所以我哋幾時上去都得。幾時上去就幾時練，幾時教。所以後期我已經係每一日都上去，就唔係135上去，因為我後期我已經放棄咗詠春咧，就每一日都上去學紅拳練。咁佢見到我又教，見到我教，咁咪一路係咁谷咗上去。 咁但我想問，當時你都啦見過一啲武館咧，就會即係叫做真係會踢館啦。咁嗰陣時情況係點樣樣嘅咧？ 嗱，其實好似我師傅話啫，如果你唔係喺外邊得罪人咧，或者講大咗咧，咁人哋唔會無端端走嚟踢館嘅，梗係有啲同埋以前有啲館口係有啲黑社會背景，咁所以咧就可能會有衝突咧，就會有踢館呢樣嘢。但後期咧，仲有一樣咧就係、是、或者一啲學生咧，嗰啲徒弟喺外面生事咧，同第二家生事咧，玩就玩就生事嘅時候咧，翻到話都俾個師傅聽，兩個師傅嚟講數啊，講我喂你個徒弟做乜點，咁通常都冇乜嘢嘅，所以啲師傅咧都為咗唔想生事咧，一開始都叫你唔好出邊搞事啊咁。咁另外咧，就或者會有啲善意嘅講手咯，譬如我係呢個門派嘅，我想了解下你個門派嘅功夫， 打過兩招咁樣開始嚟學。 咁當然佢未必會喺眾目睽睽之下嘅，佢會約定你，喂我哋幾時上嚟啊？我想大家切磋下，了解下你嘅功夫啊，點咁。咁即係有啲善意嘅切磋亦都有，就嗰啲唔算係。踢館咯，只係善意嘅講手嗰啲。 咁但係當時學武嘅人係邊類型嘅多啲？會唔會成日俾人印象都係啊啲冇咁正經嘅人啊去學咁樣咧？ 嗱，事實上真係嗰陣時係有好多人咧，就為咗保護自己啊。點解要保護自己？因為佢又俾人蝦過，蝦佢嗰個人可能係學過功夫嘅，咁佢咪自己又走去學翻啲功夫，又想諗住保護翻自己。 咁喺嗰陣時咧，又冇電子遊戲機啊，冇咁多嗜好啊，冇咁多啲嘢，功課壓力冇咁大，生活比較單調，電視都冇得睇嘅，有都係黑白電視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上去武館學咧，係咩人都有，係乜嘢人都有，乜嘢目的嘅人都有。咁所以有啲唔學嘅人咧，或者係有啲文化界嘅人咧，就會即係唔了解呢啲，佢就覺得喂呢啲係爛仔鬥嚟嘅，爛仔鬥嚟嘅，即係會有咁睇。所以由我師傅到我出嚟教，我都係咁話，同啲徒弟講，因為人哋用咁嘅眼光、有色眼光睇我哋，所以我哋行出嚟要更加要有禮貌俾人睇。 好啦，咁我就想問啦，當時咧，好似陳志強師傅咧，好似都係認識嘅李小龍師傅嘅係嘛？ 唔係唔認識，佢 唔認識嘅係嘛？佢嗰時就話好似訪問嗰陣時咧，見過佢哋都係認識嘅，講起以前啲歷史嗰啲嘢嘅。另一個師傅咯，可能係 另一個師傅， 冇錯。上次我講係另一個，即係 唔係我師傅，係 啦， 我李師傅， 係啦，冇錯。咁我哋講下咧，即係其實你習武嗰時好多時要學扎馬或者係踢腿啊，係有咩分別唔同咧？ 嗱，有啲古老式咧，北方拳咧就會嘅，北方拳會一定會要你扎馬、拉筋、壓腿、踢腿嗰啲，因為佢哋跳扎多啊嘛。係南方拳咧就比較少啲嘅，南方拳比較少啲要你扎馬嘅。咁尤其是啲功夫嚟到，即係由內地嚟到香港之後咧，咁如果再要啲人慢慢扎馬咧，好多怕辛苦啊。 嗯， 我亦都曾經聽過有啲咧就唔使扎馬三年，不過扎馬三個月，但三個月都頂唔順啦。冇學生啦，走。咁整下整下咧，就一個月，扎埋一個月，但係都有啲學生頂唔順啦，走啦。咁你走咗咧，那個師傅就冇收入啦。整下整下一個禮拜，再整下整下一個禮拜都唔使，一上嚟，好開拳啦，教你嗱呢套拳咩喎，咁樣打，咁樣打，打收入。咁我哋都係，嗱我自己都係，初初上去嘅時候，我師傅都即刻開拳俾我。但只不過到中期嘅時候咧。見到啲師兄弟，其實我見到我有兩個師兄，兩個大師兄喺廚房俾我師傅罰扎馬，俾我師傅罰扎馬。咁我入去換衫，我睇我哋做乜嘢？關你咩事？咁啊，拉尾問清楚之後咧，咁啊，喂，不如我哋試下鬥耐啊！咁鬥下鬥下咧，咁就開始自己自動自覺去練扎馬。练咗之后咧，就会觉得，咦，好似唔同咗喎，同之前做嘅动作好似唔同咗喎，咁，所以一路咧就开始又扎马、拉筋、压腿自己做嘅。其实拉筋、压腿都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学老师教嘅啫嘛。 咁我讲下当时你都曾经接触过即系黄飞鸿徒弟啦、林世显啦，即系可能你都会可能去 林振显 系林振显啦。咁啊，讲下呢啲历史俾大家认识起湾仔嗰阵时候。 唔系，其实我冇接触过佢，林振显我冇接触过佢，但系。應該有見過，應該有見過，因為當我學功夫嘅時候咧，大概廿一二歲咧，跟我陳志強師傅學洪拳嘅時候咧，咁每一年都會去我哋嘅太師公林祖個生日嗰度，我哋舞師表演嘅，咁佢哋亦都會表演嘅，咁其實大家應該係有見過、接觸過嘅，但係嗰陣時我都仲係好 young 嘅，唔係好識得咩，而且表演嘅時候好緊張，師傅好緊張，唔准出錯啊，點點點我嗰陣時我哋出場表演嘅時候已經好緊張，所以根本邊個係太師公，邊個係林振顯，邊個林振輝，邊個係乜，邊個係咩長輩，邊個我哋完全唔知嘅啦，唔理嘅啦，所以見到都冇用。 咁但係點解當時學武好多時都要做埋鐵打嘅咧？ 嗱，通常咧就有啲人咧就話未學。功夫就先學跌打，因為怕你學的時候咧，激進一陣咧受傷咧，受傷咧咪自己捽下跌打走咯，醫下跌打咁整下整下咪學醫跌打先，或者撞傷啊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就學咗功夫之後先至學跌打，咁我亦都係學咗功夫之後先至學跌打。其實學咗功夫中期嘅時候咧，就開始幫師傅睇下症啊，睇住佢幫下手啊咁做啊。醫症啊咁，佢亦都有另外一個人咧，就教我哋開嗰啲藥方藥名啊，咁教我哋做教我哋嘅鐵打嘅。但係咧就到咗後期咧，我覺得呢樣嘢好深奧，係另一門學問。而且將來呢個社會咧，政府會規管啊，即係而家都係規管咗。咁 根本唔係我哋可以發展得到嘅，所以我放棄咗。基本上我係依、這個，我係依個鐵打，但係我覺得仲未夠，仲爭好遠，所以拉尾我放棄咗。因為當你醫好一個人嘅時候咧，啊，我師傅我整親手啊，醫好咗，好翻未啊？好翻啦！你哇，你好開心。但係如果你見到佢，喂，仲未好喎、啊，師傅，點解啊？點解我隻手仲未得嘅？咁你個心會好淡，嗰、那個對比好強烈。咁係覺得。咁拉尾我曾經去讀過嘅，去讀一啲中親會裏面嘅，我睇見個薄骨劈突，我睇哇冇麻醉喎，咁我心諗哇呢樣嘢唔係我哋做嘅咯，將來就算你斷咗手斷咗腳，你都唔會揾我啦，就算我幾叻，你都唔會揾我噶啦，你喺度入醫院啦，打石膏照 X 光咁，所以我諗下諗下，不如放棄咗，所以我冇再醫跌打。 咁但係嗰時亦都有多人就講食夜粥啦，係咪即係因為佢放工夜啦，所以你就會即係會點樣同呢樣嘢冇關係咧？ 嗱，我咧就嗰時收咗工，每一晚收工之後咧就上館嘅。但係每一晚收工之後，我食飯喺街食飯，食完飯之後咧大概八點鐘到咧先上館。咁有時遲啲，有時早啲啊，通常都係早啲啊。咁啊上館，上館咧就玩到十點。到我拜咗師之後咧，就玩到十點之後。十二點有時十二點先至搭的士翻屋企嘅，咁啊，咁喺咁夜裏邊咧，一到十點之後咧，就有啲普通啲師弟咧就走啦，咁剩翻落嚟幾個大師兄咧，嗰啲咪就買粥啊，或者買啲落樓下買嘅啫，唔係自己煮嘅，買粥啊，買一啲小食啊，翻嚟食啦。咁我食完就我走噶，我但係有我幾個師兄喺館瞓，我唔會喺館瞓，咁我翻屋企。咁但我知道再早一啲咧，係真係有個師傅個太太啦，即係師母啊，師母佢煮定啲粥俾啲學生食，因為你食完飯練完之後咧，消耗曬體力，食翻啲粥可以補充翻咧，但又唔會滯住喺個胃嗰度，咁。可以瞓得好啲咯。 係，咁或者我哋睇啲相片咧，其實你帶嚟好多張相片，我哋可以睇翻你以前嘅練習啊，各方面又講下呢個歷史 係 點樣樣。 嗱，呢個就係我拜咗師嘅時候咧，我師傅叫我同佢一齊影嘅相嚟嘅。隔離嗰個就係我師兄嚟嘅。而家都仲係喺大陸嗰度做嘢。咁啊，佢有間廠仔啦。 咁啊，下一張睇下。 嗱，以前開武館咧就要攞武館牌嘅。咁呢張武館牌咧就係我開武館嘅時候，喺油麻地開武館嘅時候嘅武館牌。咁另外仲有一張係兵器牌嘅。咁武館牌同兵器牌都要攞嘅。 點樣能夠證明你啊？譬如就算你去攞呢個牌啦，佢可能要你攞證明啊。咁點可以攞到證明話俾啊？我真係有呢個經驗啊，各方面嘅嘢。 佢唔理你學乜嘢，佢只係一個社團牌照啫。但係你要寫個計劃書啊，你要做啲乜嘢啊，同有啲咩宗旨啊？教啲乜嘢？做啲乜嘢？點點點點點咁。咁你寫咗出去之後咧，如果佢認為好啊，又查過你嘅身份證，要攞三個身份證上去。咁查過你三個委員啊，冇問題啊，冇案底咧，咁佢會發個證，發一個呢個保管證俾你。 呢、這個保管證係有效期幾多年啊？一路有落 去嘅。但係咧，就點講咧？如果你間館如果唔做嘅時候咧？你要交翻曬啲證啊，交翻呢個其實副本嚟嘅。你要交翻曬啲證啊，交翻曬啲兵器啊、兵器牌啊嗰啲交翻曬佢。但係而家啲社團牌照做唔再出呢啲證嘅。而家係出社團證嘅，非牟利團體啊嗰啲證嘅，就唔會再出呢啲武館牌嘅。 好，咁我下一張睇下啦。 嗱，呢啲就係我哋嗰陣時候我師傅啲徒弟咧，同埋有少部分係我啲徒弟咧。就去舞師啊，新年去一個互助委員會度舞師。咁佢舞師咧就喺佢嘅互助委員會門口度影相咯。 好啊，咁下一張睇下。 嗱，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啦。我哋嘅太師公臨早佢生日，咁喺海運大廈海天酒樓嗰度買酒嘅。咁嗰時我都學咗唔係好耐咧，就同埋師傅一齊去咧就表演啊咁，喺嗰度表演就頭先講我哋見到林振顯、林振輝，可能我嗰陣時見到嘅，但係嗰時我哋唔識 嚇，係啦，未冇乜機會見到佢個真功夫或者其他嘢啊嘛。 其實佢有玩嘢㗎， 佢哋都有表演嘅。 係， 但嗰陣時我哋冇心去睇，自己諗住自己，啊一陣間我要玩乜嘢，一陣間出場唔好錯點點。 嗯，明白嘅，明白。咁下一張睇下啦。 嗱，呢張咧就係我自己武館啦，喺油麻地開武館嘅時候，我自己喺自己間武館嗰度影嘅相嚟嘅。 嗯。咁你好多時每一個人其實你教徒弟啦。你佢哋要訓練幾耐先叫做真係學識一個拳咧？ 嗱呢樣嘢咧，第一好個別嘅， 嗯， 真係好個別。第二咧都跟呢個社會環境有好大嘅轉變。 係， 以前我收嘅徒弟咧，十個之中咧，只有一兩個咧係頓啲嘅。 嗯。 連左手右腳都分唔清楚嘅。但係而家掉轉喎。而家十個徒弟之中係有八九個咧係頓嘅，只有一兩個係醒嘅啫。 嗯， 真係俾我好大嘅感觸。而家真係成個社會掉轉咗。 嗯， 嗱，我響嗰陣時學功夫，一路至到教功夫，我睇翻我啲師弟，使我啲師兄，睇到我啲兩我啲徒弟，我喺女青年會教徒弟，同埋響童軍總會教徒弟，其實佢哋嗰陣時學功夫好快嘅。 嗯，是不是因为没那么多杂念呢？可能 没那么多杂念的，功课又没那么紧，生活没那么多压力，其实他们自动自觉约埋都可以上天台去练，他们很快的，但是即是你那头教完他那头记得的，教十个动作他都记得的，但是现在掉回来我教几个动作，教十几次都还是有人不记得的，呢样俾我好大感触，因为以前真系十个之中有两个钝嘅啫，而家十个之中系得两个醒嘅，所以我觉得而家电子游戏机害死佢哋， 即系冇办法集中力系嘛，个注力好差， 佢哋冇咗想象力，冇咗想象力，中国功夫俾我哋最大嘅特色咧就系训练我哋嘅想象力，其他嘢唔使嘅，其他运动唔使嘅，其他运动咧就你对住个电视机跑步，一路跑一路听住屋门，你跑到都得嘅。你做任何运动，你可以做谂第二样嘢得嘅。 嗯， 但系功夫运动唔得嘅。 系。 所有嘅功夫运动系靠你嘅想象，你会哦，前面有个人，我要打佢，我要插佢嘅眼，或者我打佢插佢锁嘅喉，或者做乜嘢做咩，我个位置唔可以变，咁我一定要想象嗰个人个范围有几大，有几高，我要打边度。所以是功夫運動才會給我們這個特別的不同的訓練。 好啦，那個即後面那個棍很多時候不是練的，那些人 個裝 是的，那個裝其實那個訓練是什麼呢？令到你手腳還是怎樣協調，還是令到你速度更加快呢？ 練手骨硬一點啦，手肌肉硬一點啦，練骨那些硬一點，其次呢就將我們平時所學的手法呢在個裝裡面做翻出嚟，就好似同好似对住一个人去做紧打交咁样， 即系好似要对打咁练习咁样。好，咁系下一张又睇下啦。 嗱，以前都有啲女徒弟学嘅，咁我哋咧就好多时会约埋咧，就去城门水塘嗰度影啲户外照啊。咁有啲女徒弟都学得很好嘅，嗰时佢哋唔怕丑嘅，佢个个都学得很好嘅，同埋佢哋嗰时呢啲第一批系我啲。那個男仔是我第一批的那些童軍總會學生來的，那一路跟到我學去開武館，那由他很多時帶起一起說去，可能我們去旅行去哪裡拍照去玩怎樣怎樣，那這裡就是城門水塘。 好，跟住下一張又看看，這裡四張了，可以講一下這四張不同的相片。 上面兩張就是我師傅搞的那些花炮會，就是那些青衣荷彈那些花炮會，那我的師兄在表演的，那有些是我的徒弟表演，那下面那張也是有兩個人在對打的那張，就是又是在户外拍的造型照，那他們在玩著對策，那些是女青年會的那張，就嗰張亦都係我自己喺自己武館裏面嘅造型照啫。 好啦，咁好多時你哋咁樣練習對打或者係一個表演啦，咁其實當中你一定要可能師傅都教你啊點樣咩德行會好啲啦，即係可能會唔小心驚，即係會即係見到生事啊，或者係因為你識功夫可能會蝦人咁啊，有啲人可能個心地唔夠好嘅時候。 其實兩睇嘅，首先都係要個師傅自己做個榜樣先。有啲師傅咧。 或者有些喜歡講打講殺、啊、或者他要維護自己的門派，維護自己的飯碗、啊、我們的功夫最大的，我們的功夫很毒的，我們怎麼經常講打等等、嗯、那你變相來說就洗了他腦、嗯、滲透了一些意識在他那裡，那他又覺得自己的功夫很好打，他自己又看你不起，怎麼怎麼怎麼，很多時候會有衝突，所以個師傅都很重要。其次呢就是教的時候呢亦都是要告訴他聽，不准打，不要鏡住啊，不要撞親啊，不要點點點啊，咁即係成日提住咯。咁、 嗯、 都一樣會有時有摩擦，都唔會冇嘅。有時真係撞到，或者有啲小氣少少啦。咁、嗯、由師傅主持公道咯。 嗯，明白。好，咁下一張睇下啦。 嗱，呢個又係喺我個武館裏邊，呢、這個就玩緊個大扒。 嗯。 咁呢啲大扒咧就係、是、誒。以前是上山打老虎用的、 嗯、 是黃飛鴻那裡傳下來的、 嗯、好，那你講一下，其實你講說黃飛鴻那時候是舊鴻拳和新鴻拳有什麼分別呢？又講一下給大家認識一下。 黃飛鴻之前呢是屬於老鴻拳、 嗯、 是屬於老鴻拳，就是少林拳、 嗯、 那他通常我們南方拳就短條扎馬、 嗯、 就有少少類似詠春那樣，短條扎馬的、不會打到盡的，咁啊個馬儀都唔會好低嘅，咁呢啲係老鴻拳嘅特色。咁到咗黃飛鴻之後咧，佢覺得應該教啲人舒展啲啦，咁所以將佢改咗長條大馬，動作大啲，等佢平時練嘅時候咧可以舒展啲筋骨，舒展啲韌帶，到用嘅時候就可以比較容易適應到，所以咧就由黃飛鴻改咗。大動作啲，所以我哋叫新鴻拳咯。黃飛鴻之前叫老鴻拳咯。 嗯，咁好似咧，你話冇呢啲嘅即係劍劍槍槍或者刀啦，其實係點樣去幾時去用或者點樣去訓練咧？ 其實純粹訓練嘅啫。嗱，好多人都會覺得奇怪啦，揸住個三叉八卦咁樣嘅話，你好似好肉酸喎。咁啊，揸住把關刀啊，揸住把鷹槍啊，即係如果我要用，我要打交，我都唔會攞個三叉八卦去打交噶。咁我學嚟做咩啫？其實呢啲重兵器，中國功夫裏面嘅兵器咧，有輕兵器，有重兵器，有單手嘅兵器，有雙手嘅兵器，有長兵器，有短兵器，有重兵器。咁其實有咁多種兵器，其實俾我哋練嗰個腰馬，同埋練我哋嘅手腳嘅靈活平衡，同埋我哋叫每一個關節能夠自己控制自己嘅啫。當你鍛鍊過呢啲咁嘅兵器，唔同嘅兵器，練過你嘅腰馬之後咧。到你用的時候你是啊，你不會拿個三叉八卦，我可能拿張凳，可能拿個茶几，就當可以當是一個三叉八卦咁去用，拿起任何一樣嘢，你都可以識得用，即係法力去發揮嗰、那個功能，就唔係話一定話、哦、我學大扒，我就要拿個三叉八卦去打，哦、我學關刀就要攞把關刀去打交，唔會咁樣。呢啲人哋出面對我哋誤解， 系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都係喺我哋我嗰間武館嗰度啦。咁前面嗰個就係嗰個女仔啦。 嗯，好，咁下一張睇下。 呢啲就係童軍總會嘅證書， 嗯， 聘書啊，童軍總會嘅聘書。咁其實我好機緣巧合嘅啫，我21歲到20歲21歲到跟我師傅學洪拳啦。22歲到機緣巧合咧，有個朋友咧就叫我，佢話：喂，我細佬喺童軍總會嗰度，那個醒師組嗰度，喂個導師走咗啊，你去教啊咁。咁跟住我翻去問我師傅，我師傅話：好，你咪試下咯咁。咁就由嗰時開始出去教咧，就俾一張聘書我。嗰時教咗應該有3張聘書嘅。咁已經教咗年幾兩年，跟住我之後先至開武館。 嗯。咁啊，或者我哋咧晏啲啱翻嚟咧，聽下你點樣開武館嘅歷史啊，又講下即係好多洪拳嘢，譬如包括乜嘢叫公字伏虎拳啊、洪拳翹手啊、春秋大刀各方面嘅嘢，等大家認識更多。 好，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最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啲要大家估下賣幾錢？45蚊， 你怎可以買呢？這一套這麼漂亮的大子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和蝦子麵送給人，是不是很好看呢？大家估下幾錢，即是188元的。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呢係特價88元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包汁回海參花膠228元啫。五蛇羹呢大家買過好多㗎啦，今次再減價落去158元。仲有我哋啲臘腸啦、準腸啦，大家都知道好食㗎啦，呢個我哋呢啲呢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啦，咁過年一定要有花菇啦，我哋買68元嘅啫。唔止咁喎，只要你買滿400元呢仲會送個袋俾你。送個袋俾你做咩？唔係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